第一次旁边没有万贞儿，而且是正在离他而去。朱见深想起贞儿曾经说过，这些年囚禁的是我朱见深，并非是贞儿。那就是说，官兵来抓的是我，贞儿是为了救我，让我先逃走的。可是如果没有了贞儿，就算我逃过了今天，那以后的岁月，我一个人将如何度过？那些官军又将把贞儿如何处置？不可以，不论何事发生，都不可以丢下贞儿。想到这里，朱见深转身又向左侧一边跑来，一出小巷便上了人来人往的大路，左面就是客栈的大门，几个军士在看守着几十匹军马。朱见深快步进了大门，一路往后院而来。后院外的士兵一见是一位身穿便装的少年，也没有在意他，结果被他一下子冲了进来。万贞儿此刻听到朱见深的声音，睁开眼，难掩悲痛地说道： 见深，你为何不听贞儿的话？ 朱见深跑过来，一下子抱住了万贞儿。林指挥使听见万贞儿称这个少年是见深，便突然扔下手中兵器，跪在朱见深的膝下。他后面以及外院的兵士们也都纷纷扔下兵器，跪下叩头。 锦衣卫指挥使林则新拜见皇太子殿下，臣是受皇太后所遣，出京往南，沿霸州诸城一线追寻，接殿下回宫。 朱见深挽着万贞儿的手臂，疑惑地问道： 皇太子？ 林指挥使大声说道： 正月十七凌晨，太上皇自南宫返回奉天殿，在朝臣拥戴下重登皇位，殿下太子之位也已恢复。 朱见深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愕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林指挥使仍然跪着，将一只手伸进盔甲内，取出了一串翡翠手镯，举起来说道： 臣临行匆匆，皇太后有交此物以为凭证。 万贞儿走向前，取过手镯一看，对朱见深说： 见深，却是太后平日所佩戴。 听到这话，朱见深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。万贞儿指了指跪地叩首的林指挥使，朱见深会意，说道： 起来吧。 林指挥使却并未起身。 臣寻觅殿下未果，方才一时情急，冒犯了万姑娘，请皇太子殿下恕罪。 万贞儿对朱见深微微一笑，朱见深也笑道： 啊哈，他不计较，你起来吧。 林指挥使站起身来，垂手立于一旁，其他兵士也都跟着站了起来。万贞儿又问： 敢问林指挥使，那景？ 那林指挥使也是个聪明人，他低着头，不等万贞儿说下边的字，便接着说： 身患重病，已被贬为城王，前往西内。 万贞儿与皇太子两个人的双手携在一起，眼睛对视，皇太子面露喜悦，万贞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既像如释重负，又像遗憾叹息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夜幕降临，喜气洋洋的皇太子和满怀心事的万贞儿